星期二晚啦，哇！呢、這个组合好似好耐冇出现过啦，系嘛？ 上 个星期二， 再上个星期已经系啦。 上个星期二我哋都两个都唔喺度啊嘛。 哦，系系 系啊，因为 周杰伦去咗边啊？ 周杰伦去抽奖。 哦，系啊，我哋大抽相机啊嘛。 哦，系啊， 让咗啦，系啊。 系啊，我知道，我特登摆上，我特登摆上平台话俾人听，记得大家要信自己有机会抽到奖。 系啊，当时你即系宣布得到大奖嗰一刻，你心情系点样样 嘅？唔系，我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嗰日咧有你知道有现金奖啦，嗱、啊，逢亲嗰啲春茗咧，梗系大家一定系想。要等现金奖啦，系咪？大家对奖品都冇乜兴趣噶。咁嗰一日咧，就系先嚟咧，就噏话有水机先。咁适逢 咩叫水机？ 嗰啲 即热水机 哦，系 即热水机啊。咁适逢咧， 办公室嗰啲十五公升水机， 唔系嗰啲电热嗰啲啊，即系热水机咁。適逢我就啱啱有人送咗俾我啦，咁、 哎、 一讲咧我就哇唔好话唔好俾我，千祈唔好再俾我啦。 你可唔可以捐赠啊？俾下你。 其实如果俾我， 即系 一定会送俾人嘅。咁但系咧，跟住之后咧，咁佢就逐个礼物讲出嚟，我都系哇我唔要啊呢个。咁直至到佢讲到嗰部相机咧，跟住我就话哇呢个我想要。跟住之后就黄丹妮喺上面就嗌我个名。 系。 真系好好啊！我觉得系真系要你信啊！我之前咪成日话我系拍位王嘅，咁我已经系位王到我都已经惯到系觉得系。 而家连啲听众都贴噶嘛，即系而家喺街揾位咧，嗱林秋佳怡先，嗱林秋佳怡先。 喂，同埋有好多人 send message 俾我，话俾我听系得嘅，原来。咁但系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 已经成为咗香港嘅一个都市传说啦。 其实应该系得你先得嘅，你估台下嗰啲人冇谂住系我嘅。奇奇六合彩都系咁谂嘅。 今晚啊， 我就冇买嘅。 我有买。 嗱，等你啊，周嘉怡。 我有买，我先捐一千万出嚟，仲有 系咪啊？ 梗系啦，唔好讲。 我其实都有一个馒头包包教育基金嘅，好需要啲善长人。 唔系啊， 其实我对香港电影都仲系好有热诚噶。 近排我真系有个师兄，佢个屋企人个家姐。个女又系中紧筹， 系 又系有呢啲， 次次都系咁样噶，好似撞鬼咁样啫嘛。 唔系啊，真系好惨啊人哋。好 ，anyway， 咁我就想话俾大家听， 你信就有啦。 大家真系要信，唔好用一个想嘅心态， 系 即系例如我想中头奖就冇，因为你只系 想好似中咗头奖， 系啦， 有嘢唔想做， 系啦，咁就系唔得嘅。你要个感觉系中咗， 系。 你要个感觉系，你觉得中头奖系非常平常嘅事，系啦，就要咁啦。大家会觉得傻咧？ 我觉得好似我阿嫲， 点解啊？你阿嫲啊咁？ 因为你身边有一个就系坐咗抽咗七年居屋同白居易十四次抽都抽唔中嘅人，而我阿嫲话点解抽唔中就因为年久孝顺啊。讲完啦，你孝顺就抽得中啦，就因为你唔孝顺咯。讲完啦， 得啱啊！ 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手话流程啊。其实咧，即系我哋今日本来咧就想讲下，其实系会想讲一啲关于游戏嘅嘢。 系， 但我觉得即系真系冇得讲嘅。方天下之间冇游戏好玩，同埋吸引力，同埋嗰种啊延续性劲过抽奖 嘅。哦，系。 嗱，即系你谂下，每逢无论你而家有一个年代咧。结婚咧系抽人情啊嘛，你记唔记得听过呢单嘢啊？有一个年代曾经短暂地 hit 过嘅，即系 抽人情咁啊， 即系攞翻啲人情出嚟抽翻俾大家。 哇， 系啊，夹到嗰封系啊，即系唔知攞五封出嚟抽， 咁会唔会读埋嗰封人情出嚟？ 咁啊唔知啦，系即系总之，但凡咧，譬如你去旅行啊， 系 去嗰啲咩蛇宴啊， 系 头先讲嗰啲，我哋去春茗啊、周年晚宴啊嗰啲咧，一到抽奖环节咧， 大家就醒神， 就为之雀跃嘅，亦都有好多人，包括小弟在内咧，都系因为。要抽奖，所以我食到最尾嘅。 哦，嗰日其实都有人叫我走先噶，嗰日、 啊、 都有人嗌我要转场啦。佢话、啊：喂，你过嚟啦。咁跟住我话吓唔得，我但系我嗰阵时唔系谂抽奖噶。我话点得啊？ 我见到郑秀文都唔走，咁刘慧恒点解会走啫？系咪先？周嘉怡又唔走，张家辉又唔走，刘慧恒点解会走？系咪？ 唔会走啊！唔会走啊！唔会走咪中奖咯。 系啊，一哥有咩好嘢？一哥， 话说啊，就系讲起呢啲游戏啊，即系我就冇呢啲， 真 系 好拍档。 因为我就冇嗰啲即系嘉怡嗰啲抽奖运， 系啦，但我又中咩运咧？ 咁样诅咒自己啊！我唔准啊！唔好意思，我打咗佢一下，我忍唔到啊！ 大力啲，你都知道你真系打 斗巴星落去， 你真系 系啊！哇，好痛啊！点解我系嘅？ 真系唔可以嗱，记住各位听众，由今日开始应承我，唔好讲啲嘢诅咒自己。 OK， 系。 例如唔好讲话，哎，我冇中奖 啊！哎呀，今年实冇戏开， 千祈唔好讲呢啲，呢啲系诅咒嚟噶，你唔好诅咒自己。你应该每一日都话俾人，哇！我又中头奖，即系咁，即系你要咁样啊！ 又搵到位 啊！ 好啦好啦，咁我讲正面啲，我有睇短片嘅运， 系 OK， 系啦。咁啊，话说小弟啊，每晚临瞓前其中一个娱乐咧，就系碌嗰啲小蓝书嗰啲啊。 哦， 系啦。咁啊，我老婆点 解系嗰？点解系嗰？ 我冇噶，我有时系 咁多嘢俾你拣，你 有时系 IG，、哦、有时系 Facebook， 咩都有嘅，系啦。咁啊，我老婆咧就俗称嗰啲，其实同佢拍拖之前我已经有呢个习惯噶。我系要碌到眼瞓嘅时候黑埋嘅， 系啊，咁样你个人会好大压力噶。 哦，但系通常嗰啲咧，即系我同我老婆通常都系嗌嗰啲叫水果片或者做废片嘅。 系， 咁点解叫水果片呢？就是、因为我哋以前好中意睇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嗰啲内地嗰啲画埋动画，就话点解荔枝系会热气咧？咁然后就用两分钟话俾你知点解荔枝系热气啦。 系， 又或者啊， 即系嗰啲冷知识 系啦，或者哦，点解以前食木瓜系咁困难嘅咧？咁就讲哦，宋朝嘅时候食木瓜系点样嘅？ 我好想知喎， 我呢个噏嘅啫，呢个系啦，即系人哋唔系 真， 但系佢会真系有啲历史嘅嘢考究啊，即系例如哦，最早嘅火锅系点样啦，剩啊，咁我所以佢即系好多讲生果食物嘅嘢， 你而家噏晒呢啲嘢出嚟，我都想听， 都系假嘅，系啦，我啱啱即。长作嘅 手下留情，其实都系一个知识型嘅节目嚟嘅。 系啦， 不如你将你历年睇咗咁多所谓冇养分嘅嘢攞出嚟讲、哦。 所以唔系完全冇养分嘅。我逢星期五咪成日强调，我睇好多嗰啲育儿专家片嘅。咁其实即系呢个大数据会派啲片俾你睇，其实因应你睇开啲咩。咁嗰阵时未有小朋友咪睇。 照道理你唔应该睇到呢啲嘢，应该睇到啲即系。 我唔系噶，我真系睇全部都系育儿片嘅。 碧波荡漾啊，蓝天白云啊， 呢个系尘世间对我嘅误解啊。 你睇你对眼，都系睇你对眼， 眼跳针啊嘛。系啦，好啦，咁啊，咁而家睇好多嗰啲育儿片啊，所以我知道哦，如果小朋友进入两岁秩序敏感期要点处理啊，呢啲等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就系好中意睇嗰啲咩咧？就是外国嗰啲游戏节目片啊， 真 係 好鍾意。 係啦，例如其中一个我好早已经有睇，就係例如好似搬咗嚟香港，佢买咗版权就係私家大战。 哦哦。 係啦，即係我 你知自己个。 係啦，咁佢就叫大家估我头十名最多老公瞒住老婆嘅嘢。咁然后大家就估，咁呢个好早睇啲游戏片。咁最近小弟呢都睇咗两条游戏片。 真 係 好笑。 真係几好笑 嘅。呢游戏真係几好玩。同埋真係可以随时玩。第一个随时玩 係有机会玩到嘅。係啦。咁第一个系咩游戏呢？简单介绍。如果根据个旁白系正确嘅话，因为有时睇呢啲片都唔知旁白真定假啦。咁佢就话系一个德国嘅电视游戏节目。佢就邀请两名选手上去。斗快储到五粒星。咁点样可以储到一粒星呢？就是他们会抽一啲食物上去，即係例如哦，參賽者周嘉怡同參賽者劉偉恆，佢哋咧就會今次抽中呢個咧係茄子，佢哋有一刀嘅機會，就係落嗰下刀唔可以拉起，落嗰下刀之後咧， 矮瓜啊， 矮瓜係啦，矮瓜，然後要將個矮瓜一分為二，而個磅數係最接近。 就有一粒星啦， 平等嘅话就系一粒星啦。 即系两个分开咗系平均嘅， 系 最接近平均， 最接近平均， 最接近平均。即系例如哦，嘉怡切嗰下，哦两边左右茄子系争 0.2g， 阿队长嗰个争 0.3g 就你赢， 咁都系你赢咁样嘅。好啦，咁但系茄子就咁听好易啫，一个即系小学学嗰啲咩对称套， 对称去咯，中间切落去咪得咯。 系啦，好啦，问题嚟啦，跟住之后第二个。系切个姜喎，即系大家都知道， 好眼残。 系啦，每一嚿姜嗰个形状都有少少分别。咁然后好啦，另外一个我哋以为好易切啦，萝卜咁样啦。 系咯，萝卜唔易切。 系红色嗰啲啊？ 你 即系橙色嗰啲啊？ 白萝卜，大嘅白萝卜。好啦，大嘅白萝卜，你究竟系中间剁落去啊，定系打 环 分开佢一半呢？ 我觉得是即是譬如打长形的中间切落去。 是啦，但这个就对于你那下落刀，因为只要落一下嘛，你落那下刀要落得很直，即是等于你拿铰剪去剪东西、 哦、 你都会剪歪了的嘛。 是啊。 是啦，但如果我打完你切。 因为它萝卜是比较粗啊。 同埋又硬啊。 深啊，是啊。 是啦，那同埋好啦，那如果我打完切我就衡量它那个，咦它的头比较粗一点，尾又比较尖一点，那究竟边边重一点，边边。 輕啲你要計呢啲嘢。咁最尾呢個我又係睇咗，即係應該睇咗半個鐘嘅，即係 keep 住睇呢一套嘅遊戲節目睇咗半個鐘。 即系呢个切嘢系你睇咗切咗半个钟啊？ 系啊，即系唔同参赛者我咪睇，即系揾翻，即系我睇咗个小视频先，然后我就揾翻佢真系嘅， 真系有原本嘅， 真系有， 即系冇字幕嘅。 有字幕，嗰度有人配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再整，或者有啲人可能会整同一个系列嘅游戏。 我想问下有啲咩切啊？除咗切呢啲，仲有切啲咩啊？全部都系 佢有啲可能系有汁嘅嘢咯，咁你就衡量埋究竟佢多与唔多，例如番茄咁样，咁你切出嚟有汁噶嘛，系啦，咁 佢变出嚟啊嘛， 系或者你落嗰下会变形，咁究竟你用唔用力好咧？咁呢啲就 真 系 谂出嚟嗰个都真系， 但其实好简单啫嘛， 呢个我哋都随时都玩得噶， 系 我哋自己拍条片搵又开搵把刀翻嚟喺外面开个档。拍得噶啦， 可以，下次嗰啲台慶啊，可以攞出嚟玩呢啲遊戲嘛， 系啊， 好啦， 可惜本台冇台慶，系繼續，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 靜 咗，可能可以喺金曲嗰度玩咧， 你同李志剛講啦， 報曬，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個遊戲係咩咧？即係另外一條片啊， 呢個真係好好笑， 即係呢個真係好笑嘅，切嘢嗰個真係覺得好好笑， 係啦，切嘢嗰個係早幾日睇嘅，咁尋晚睇到一個咧，又係笑到成晚，即係其實應該要瞓覺嘅時候就喺度笑啦。咁咧就係一個鬥牛場，我唔知佢係西班牙定係一啲中東地區啦。咁我估應該係西班牙嘅，咁 西班牙 係啦，咁佢咧就以前我哋睇嗰啲鬥牛就有個人出嚟，然後揈旗， 好殘忍嘅， 係啦係啦咁樣。咁佢今次呢個玩法咧就係分成， 我覺得人道咗 十張台，係當十張台咁樣啦。每張台有四個人，呢四個人為一 team 人嘅， 係啦， 好啦， 就擺喺個 遊戲規矩好簡單， 就喺鬥獸場嗰度， 係啦。总之你唔好离开张凳， 你就 赢啦。 跟住我想话咧，头先我睇呢条片嘅时候咧，我仲要同阿一讲，哇咁好易啫，我实唔行开，我咁中意动物，点知一睇条片，哇唔系， 只牛冲过嚟， 系啦，即系其实人性嘅本能啊，你见到有一头野兽佢冲埋嚟，你可唔可以真系为咗嗰100,000蚊奖金而？坐喺张凳度唔喐啊， 系啦， 咁同埋你系唔知只牛行去边嘅， 系， 即系譬如佢企喺三张台 中间， 究竟佢啤住，佢可能啤住 A， 但系行去 B， 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呢啲咧，你系喺当中就考验你嗰种能力啦， 系啦，仲要你睇埋咧，即系我哋成日话，即系玩游戏节目有嗰啲综艺之魂噶嘛，即系究竟你系直视只牛啊？啤住佢啊！第八冇嘢， 望佢咧， 另歪块面，即系呢啲好好笑噶嘛。再加上系另外一个人性考验系咩？嗱，我哋假设我哋四个冧埋阿德国人系同一 team 啊。其实我走咗，只要你两个唔走，我哋都系赢噶嘛。 哦，咁样计嘅 系啊，总之一 team 人咁计噶嘛，即系四个入边，总之有一个坐低。咁究竟你会抛弃你嘅队友嚟离唔离开咧？ 啲人走得好快，我想讲咧，啲牛一冲埋嚟咧，佢哋可以擒过一个场翻墙啊！真系翻咗上去观众席嗰度，好劲。 系啦，咁我睇呢条片，即系睇咗呢两个游戏，我系觉得呢个世界即系嗰个创意系无限嘅，即系佢哋可以度到好多即系鼓励唔到嘅游戏，即系。就咁切嘢又系一个游戏，搵啲牛嚟，总之你坐喺度唔好走，又系一个游戏，咁系可以好多嘅古灵精怪游戏喺呢个世界出现咯， 好多噶。譬如咧，因为有阵时，譬如我教会又好啦，或者搞啲集体活动都好啦，咁你总要有一啲所谓即系 ice breaking 嘅游戏。咁我发现咧，网上系有好多，譬如嗱呢啲即系譬如你牛，我哋搞唔到啦，切嘢你有 人撞都得噶，你扮只牛咯， 系咪即系搵个细路仔埋嚟锡边个就都得嘅。咁但系有啲好简单嘅游戏，其实系好啱，即系一家即系所有人一齐玩。譬如好简单，佢有一个游戏咧，就系你只要有 A4 纸就得噶啦。咁你入譬如一张长台啦，咁你永远咧就系得圆圈同埋三角形嘅啫，圆圈就要出。掌要擘开，跟住拳头咧就系三角形。咁佢一路出咧，你一手你一定要见一路出嗰啲纸咧，你就要将你只见到圆圈就要摆嗰、那个，即系两只手同时分别可能系掌同埋揼，但 系 下一张咧可能系两个揼。 哦，哇！咦，呢、這个可以帮助防止老人痴呆症喎、 啊。佢就系设计俾老人家玩噶、 哦， 好好笑噶。其实咧，你一路玩咧，其你一路过到几多关咧？就唔知即最高最多关嗰个赢啦。 我见过一个咧系卷纸巾啊，即系咧拉咗张纸巾出嚟，即系一条厕纸，跟住上面摆住一隻嘢喺度，跟住斗快抢，即系将佢扭埋嚟。我觉得嗰个都好劲。 你斗快将一卷厕纸卷翻埋，都已经系一个几好玩嘅游戏。 系啊，但系有好多时你一急 佢就会断开啊嘛， 系 好得意哦。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唔系因为咧，我头先听阿一哥讲，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即系突然之间令我觉得有少少惭愧，同埋觉得惋惜嘅。 系， 其实咧呢个世代嘅人嗱，除咗喺学校嘅朋友之外，我哋有几可？除咗你上掌门人， 嗯， 或者参加啲即系。唔知咩儀式啊，咩活動？我哋有幾可玩集體遊戲？ 其實OK 咪玩好多嘅，其中一個即經常玩。如果你講起啲 ice breaking game 咧，有一個叫味千拉麵嘅， 係 點樣玩啊？ 味千拉麵咧就係我哋手拖住手啦，因為 ice breaking 啊，係 你呢啲擺明係啊，又腰摸眼啊。 我負責做主持嘅，係啦。咁就嗱，其實有啲似玩咩咧？玩拍七啊，即一二三四五六，咁你。 唔可以 七就唔可以系啦，咁然后 就要拍 系啦，咁然后十八九十十一 十 二 十三 系啦，咁样呢个 五十六 系啦，咁样咁未千拉面就系未千，咁就跟住拍子去嗌啦，即系读啦，跟住第二个咧就要重复咯，未未千千拉拉面面，跟住第三就未未未未千千千，即系三个未三个千三个拉三个面，跟住四个未四个千四个拉四个面咁样， 好难输噶， 好难输，但系因为当有人输咗之后，佢就会变啦。即变第个辣辣寿司，咁你究竟嗰辣辣寿司因为佢有两个字一样啊嘛，咁所以咁就会 double 咗个难度，你就会数漏咗，应该系辣嚟嘅，系啦，咁就其实系玩 O Cam 嘅时候，因为嗰阵时有份做统筹，其实就会度好多呢啲即古灵精怪游戏喺入边玩咁样。 我想讲嘅就系我哋其实已经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嘅人，大家中意围埋一齐睇手机啦，你去饮又系睇手机啦，去旅行又系睇手机啦，亲戚朋友聚会又系睇手机。其实咧，已经好耐冇玩过集体嘅。喂，你简单如不如玩甩牌啊，即系攞副麻雀出嚟甩牌嘅入埋玩啦，或者你前啤牌斗大细已经系。但系而家大家咧已经离开咗校园之后咧，我哋仿佛已经。缺乏咗一个机会去玩集体游戏，所以我希望香港电台嘅高层可以听到，我哋玩翻嗰啲集体游戏同乐日， 其实都好开心。 系啊，譬如一二台大战啊，或者唔知咩部门斗咩部门啦、啊，即系有一啲无聊又好，益智又好，考反应嘅又好，大家联谊下，好过成日打机啊嘛。 系，我记得细个睇嗰啲甩牌咧， 好好睇噶， 咩台庆系有甩牌， 系啊，刘志明主持噶嘛， 系有甩牌， 好劲啊，一万。 系啊，好快，唔系但系睇都好开心噶、啊。 佢哋 即系喺屋企睇都好开心、 啊，好开心噶、啊。佢哋有技巧嘅，但系好劲啊！真系睇到佢哋摸打手、摸打手、摸打手，同埋、 啊、 你知嗰啲万字啊，东南西北系好难甩噶嘛。 系，唉，其实真系， 我哋 如果一班人可以成班一齐玩，咁几好。 就 系 咯。应该，你同演艺人协会嗰啲讲下， 可以玩下呢啲。 同阿彭哥玩甩牌都好啊，其实可能会爆粗啊， 一定爆。 呢啲喺台上面咧，台下面睇嘅又开心，台上面玩嘅又开心，系咪啊？喂，搞搞佢啊！ 曾有青春英俊庆，讲玩不分界限，自信别 IQ 爆棚，下下拘束不习惯，永远拒绝平淡。趁有青春应立志，奋斗不可怠慢，乱咁玩等于偷懒，法理规则好重要，通通不可当玩。一生都听讲听教太过古板，我爱见个个愉快轻松健谈，一生都贪玩只怕错了不返，规则不会入你眼，一天都艰辛工作太过黑板，我要以快慰灵活摆开门板，但若是不管一切放纵咁玩，终于都会撞正板，嘿，点样玩先啱界限，有青春应尽情，讲玩不分界限，自信别 IQ 爆棚，下下拘束不习惯，永远拒绝平淡。趁有青春应立志，奋斗不可怠慢，乱咁玩等于偷懒，法理规则好重要，通通不可当玩。一生都听讲听教太过古板，我爱见个个愉快轻松健谈，一生都贪玩只怕错了不返，规则不会任你拣，一天都艰辛工作太过黑板。 校长加埋彭健生嘅玩的格言啦，咁晚啲再讲下玩嘅嘢啦。转头翻嚟咧，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啦。昨晚就出咗场啦，开始讲佢嘅 UFO 啦，今晚咧开始讲佢嘅成长啊。有黄又南啊，八点半新闻之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了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政府提出北都专属法例建议，将展开大约两个月公众咨询。法例涵盖六大建议，包括简化城规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便利采用创新建筑技术、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以白名单模式便利河套区出入境，以及就北都内指定地区成立法定公司。发展局话，城规会将做好把关，不担心失去制衡。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对加快北都发展心急如焚，期望专属法例今年内通过。教育局表示，近年小一学龄人口出现结构性下降趋势，较上年度的小一派位，本年度参与的人数再下跌4000人，而下学年有15间小学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小学和1间官立小学。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随着适龄学童人口持续减少，学界都预计会有小学派零班，但15间这个数目比预期稍为多。教育局提出优化方案，包括如果有小学在合并之后3个学年的过渡期之内派零班的话，就可以无条件参加下一学年的小一派位一次。另外亦将减少扣门位的安排，延长3个学年等。陈淑仪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派零班或者面对收生不足压力的学校能够得到舒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透过社交媒体表示，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莫斯科接受治疗的消息是假新闻，形容是一场新的心理战，强调伊朗领导人无需躲藏。路透社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穆杰塔巴举行了就任最高领袖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会议，拒绝一项中间人向德克兰提出和美国缓和局势或停火的提议。穆杰塔巴认为，直到美国和以色列承认战败并支付赔偿，才是和平的合适时机。这名官员说，穆杰塔巴对美国和以色列展现出强硬和严肃立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2-3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有几阵微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排啲非法油站嘅趋势有冇提到啲咩特点咧？消防处消防区长危险品执法吴永志： 其实而家非法加油站咧，亦都不局限于喺一啲偏远嘅地区啦。而家我哋发现咧，佢哋个趋势咧就会变得流动化、碎片化，同埋更加接近市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单元广播剧《五号码头》，编剧周摄。 我而家住中环百花街嗰边啊。 一对年轻男女五年后再相遇，究竟他们再相遇之后，故事发展落去会是点呢？ 咁我哋沿住海边咁样一路行，行去中环嗰度。 好啊。话晒都有五年冇同你边行边倾偈啦。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折的。 佢系 Shine 嘅成员，又系一位经验丰富嘅演员，试过咬住一碌蔗，打过擂台，见过 UFO。仲同阿恒一齐揾个人添。 愿你别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黄又南， 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 我哋讲电影，即系讲 UFO 讲咗咁多次，因为阿尤南咧难得我同你聚旧啦，我哋咧就由头再嚟。 冇问题。 系啦，喺细个你真系有呢、這个过度活跃嘅， 我话好犀利噶， 直情系断定咗嘅， 断定咗睇晒医生噶，系。吓，如果你唔识我咧，你话我喺咁跳嚟跳去，一你明明对住我讲嘢，但系我只耳仔我会听到嗰边，我话唔系啊，呢度系咁样。 系。 跟住之后我就同翻你讲，你都拍戏嘅时候可能。你都可能會 feel 到，即係同你拍《黃間》嘅時候，咁我唔想聽㗎，其實，但係我 而家都係嘅， 係噶，集中力不足咯，即係亦都係。 但係其實你， 即係我可能同佢講，但我唔係，即係好容易會令到人哋喂你係咪唔尊重我，同埋我會好想搶咗你啲嘢講，但係我唔係要搶，我係因為我好想表達俾你聽我嘅故仔俾你聽。 哦， 因為我而家同佢講，我又望到出面，喂。點解咁嘅？好煩㗎！我啲 friend 就你可以一心幾用，好正喎、啊。我話好辛苦，即係等於。我覺得有 perfect pitch 嘅人，佢哋都辛苦噶。C call 哦， 即係佢哋會係咁樣嘅。即係我問過，譬如 Eason 嗰啲，佢都話：哇，你以為好好啊？係唱歌係好好， 嗯、 但係日日都 C call， 聽到聲呢邊 D call， 呢邊係乜嘢？好辛苦啊，其實係。 哦， 我所以我自己睇醫生，醫生有同我講過話砌 puzzle 啊，跟住我就不斷買 puzzle 係咁砌，但我 砌過嗰陣， 我最近都有砌噶，但我發覺我真係砌咯喺度，即係練翻你點樣集中。 哦， 因為砌 puzzle 你好集中，你真係要砌落去。你要揾逐塊逐塊點砌， 細細個就已經知 道。我天生有，我天，因為我坐唔定嗰啲嚟嘅。 哦， 跟住之後就捉咗我去 做 test 啦 ，test 嗰啲，跟住證實我有嘅。 係係。 咁仲要係應該越大其實會好，會收翻啲。我唔係，我又勁啲喎。 哦，系啊， 又唔好话劲啲，我系正常咯，冇话减翻咯。 哦， 甚至可能多少少。 你屋企有几多兄弟姊妹噶？ 一个家姐， 一个家姐。咁你家姐同你相处系点噶？ 好烦， 听唔听得你顺噶？ 烦咯， 吓，因为你系会不停咁样， 不停讲嘢。你谂下，我系可以系我瞓觉个脑都系转紧噶，我系可以试过你个傻佬，可能夜晚四点几啦，去到街度跑步， 吓， 不断跑步。 点解要咁做啊？ 我放电咯。 你知道嘅， 我知道噶，我真系瞓唔到噶，我眼光光噶，我成日扮瞓觉噶，我系， 哦系啊， 即系点扮瞓觉，眯埋眼，其实不定住，跟住之后死唔擘大眼，闹钟一响，我就要扮打喊路。 其实你瞓 冇瞓过噶， 哦， 好辛苦，好辛苦。 咁有冇寻求过治疗噶？ 有，但系医生就叫我，佢唔建议我食药，佢话其实好正常喺香港，而家其实好多人都有。佢话你唔系有啲咩嘢特别到去要挥手，我唔知点样。即影響到人哋，你唔係嗰啲。即佢話又未去到話超級嚴重，但係奇怪嘅，即佢話正常應該係會三廿零歲會弱啲，但係佢話你冇咯，可能我唔因為我哋做醫行啊，又即我哋做醫行係好想咩都揾咁嘅資料，或者你一知道嗰樣嘢，你就好想去哇 我就好想去揾，我就要證實係唔係？ 哦，原來因為咁嘅啦，因為咧即係我而家回帶諗翻啦。咁、我同阿右南的而且確係即係喺準備電影之前，大家又傾下偈。 張健成日都係夜晚， 係啊，呢、這個第一啦， 點幾兩點咁樣。 第二咧就係、是、我一路都覺得有一樣嘢，嗱，即係你唔好介意。咁我翻轉頭，咁我同我太太有一次講翻，啊，我話右南真係冇點變啦，即係喺個熒光幕，因為嗰部電影係UFO 係2018年 啊， 咁我哋係2014年拍啦，咁其實爭幾年啫。咁、我話係啊，右南啊，諗翻起右南，我話啊，右南咧好吹得嘅，我仲記得有一幕好經典嘅，好記得。當時咧我哋拍電影咧就喺平洲拍噶嘛，咁咧我哋通常咧 四點幾坐船 啦，就需要咧就拍完之後咧就要成班人咧就熬船翻去碼頭嘅。咁通常咧我拍完戲就梗係瞓曬，係啦喺個船度瞓曬。 但我揾就 不断听到黄有林仲喺度同所有嘅工作人员喺度讲嘢，咁我就觉得喂呢个系乜嘢事？我哋拍咗成日，即系所有即系开工嘅人咧，其实已经瞓推低晒喺个船度。 有啲直情系又唔好意思推我，系啊系。 我就你又同我有时同阿千羽啊，同阿监制。哇！咁吹得我，即系原来系有原因的， 有原因嘅，即系你唔系第一个 啦。我好少见到你喺现场瞓觉。 我唔会瞓，首先我唔瞓觉原因就系一起身。你要拍嗰下隻眼一定会拍到你係啱起身眼。 喔喔喔。 呢、个我一定唔会做嘅嘢。 係係。 咁第二就係我都瞓唔到。 喔、 我宁愿。 哇我觉得好劲㗎又上船。因为我会听到声音。 你唔系第一个啦其实。即係係呀真係大家可能等緊或者有好几部戏都係㗎即係个个之前可能有一两晚通宵咁我好两晚通宵。跟住之后咁有啲工作嘩难其实。我有少少攰啊！我你攰啊！我诶、你唔够瞓咩？我真系你可以揾其他机会，好似 O K 嘅佢都。我唞一唞先好冇，因为我阵仲要做，我唔好意思，即系 你知嘅、 啊，我知噶，我都唔好意思嘅。但系我真系， 我系觉得， 因为 我系觉得劲啫，我觉得即系我又唔知你当时你有 瞓好少，但系因 为 但系好得意嘅，我瞓好少嘅啫，但系如果我系即系而家。同以前我轉變咗就係，我而家係一瞓我就先可以話瞓就瞓咗，三秒即刻同你瞓。你叫我醒三秒先可以即刻醒，我唔知係咪真係同入咗行有關係啦。其實唔健康嘅，我覺得。首先我哋做演員其實都係導演你都係，我哋其實做呢行唔係好健康。點解我咁講就係 唔定時啦。 首先日夜顛倒啦，有陣時會。咁要你肥又要你肥，要你瘦要你瘦啦。要你開心玩你情緒，要你喊要你喊。咁。OK， 呢啲我都觉得冇问题嘅，但系跟住你唔够瞓，你真系冇状态噶嘛？因为我可能习惯咗，我差唔多天光我先至瞓，我系咁多年都系。 系， 所以我点解揾咁多方法要放电？即系你随时你瞓唔到，你打俾我，我就好，我好 welcome 。你揾我，你打俾我，我 系。咁呢个就至少都系咁样样。 至少入咗行之后，但未入行之前，我要瞓12个钟啊。 哦，即系喺成长嘅过程。 我15岁，我14岁，五岁之前，我都系要瞓最少10个钟。有几好睇嘅电视节目，9-10点我就走去瞓觉噶。 哦，以前系咁， 会引诱到我噶系。 哦， 唔会系令到我哇，我要睇埋呢个仲有15分钟。 哦， 但系呢个转变系好几得意噶。 别让我的生活太空闲，剩下政治该如何负担？自愿按兵不动太艰难。被你说不得太好，哪怕要转太空翻至差卡门都。浪费光阴不太好，我要每一分钟都这么共度。风里嘴也不会静，帮你手也不会停，怕凄冷感觉的你应该三岁请继续嘿嘿，痛痛快快地继续嘿嘿，看我到处飞继续嘿嘿，我博你也好奇笑问温够美。 些事犯着味，别让我的生活太空闲。这下四肢该如何负担？我并不会太艰难。被你说不得太好，哪怕要转太空，我只想吸不到。浪费光阴不太好，我要每一分钟都这么高度。风里吹也不会静，绑了手也不会停。啊，凄凉感到的人应该心水清，继续嘿嘿，匆匆快飞地，继续嘿嘿，看我到处飞，继续嘿嘿，永永远远地，继续嘿嘿，世界绝对会靠我靠近你，继续嘿嘿，匆匆快飞地，继续嘿嘿，看我到处飞，继续嘿嘿，莫名也好奇，笑问我。 喂，咁你喺朋友圈当中，你系一个点样嘅同学仔嚟噶？ 我唔怕讲，同学仔大家好开心嘅，我有好多鬼主意啊！即系大家都会好，喂，点玩我？点玩我？不如咁样玩啦，咁样叫我玩嘅，唔系曳系顽皮。咁同埋我系都系讲咯，好多系讲嘅。 即系一定系啦。即系你系边一区成长噶？ 香港东，香港东。 哦，你系北角人嚟噶？ 我北角人，我住咗十几年北角。 哦，你边一头啊？ 北角我好多，我住过建威啦，好细个，啱出世住过富华啦， 系。 桥观啦，跟住西湾个欣景啦，鲗鱼涌宝丰园啦，真系好多， 好多系嗰堆人嚟嘅， 系啊，好多。 系啊，建威嗰啲，我以前成日落去督波啊嘛，即系细个嘅年代。 我入唔到嗰度， 细个嘅年代啦，唔系我都大你一橛嘅。 我仲未入到个，但系我都去过，跟住之后，先美星有去过。 咦，咁你系咪喺嗰头读书噶？都系 一至三年班系，就喺对面陈惠州。 哦，陈惠州，即系 陈惠州 社北角社区会堂附近啦， 即系陈树渠，但 系系啦 嘅隔篱，即系马宝道嗰度。之后四年班我就转咗去康怡花园嘅湖江小学。 哦，即系上面嗰度。 系啦系。 哦，都系我哋附近，即系我哋另一位同事阿一住都系住嗰个附近噶啦。 哦，系咩？系 啊系。哦，即系你就系喺东区大嘅。 我东区大，东区大。 哦， 东向。 系咁嗰阵时嗱，除咗你中意多嘢讲之外，仲有咩玩咧？你玩咩噶嗰时？ 踩单车、篮球、足球，乜都玩嘅。乒乓波乜都玩，乜都玩。 你系好动嘅， 好好动。我唔系正太人嚟嘅。 睇得出，睇得出。 系我系坐唔定嗰啲嚟嘅。我系可以。打波打九个钟头嗰啲，即系朝头早。 而家明啦， 当中间可能食个饭咁样，但我哋会真系逢礼拜六打篮球，可能朝头早八点几翻小学打，去到可能一两点唔俾再打，跟住就再落去海滨公园喺嗰个街场度打，又打到可能四五点就翻南丰新村上边又再打，跟住打到六点啊要翻屋企咯， 系 要翻礼拜日咯，要家庭日即系屋企咁样系。 总之就好动，又多嘢讲。 好好动， 读书， 读书唔叻， 系，应该系似系噶啦， 叻真系唔叻， 系 集中力不足，所以我记嘢又好唔同嘅，我考试即系我系图像记忆法咯，好怪嘅，我唔知同我即系 ADHD 有冇关系，就系、是、我记嘢系会记，譬如中文书咁，第一行，我当系今天我想了导演嘅节目，跟住第二行就可能系刚下雨，跟住之后第三行可能就香港电台咁，跟住之后我就因为睇香港电台第三行记得， 哦，即系你要记住嗰啲形象， 我系记住哦，原来香港电台喺第三行噶，我就记得下面成日辣嘅啦。 哦， 你俾唔到香港电台，我就记唔到下面噶咯。 哦， 即系我记行数嗰个字喺边个位咯。 咁你第时入咗行之后，你睇剧本点啊？ 我都有少少咁记住嘅，我会知道呢个唔系我记嘢方法。但是我仍然会有呢一样嘢，我会哦呢、這个对白，我中意将纸啱抄咗中间上面嗰行嚟噶嘛。 哦， 我唔系咁样，即系我会知道系咁样，但系我唔系用呢个方式嚟睇剧本咯。我会系真系睇晒 个情理啊， 成件事，我会用自己一个中间点，再分我同佢关系人物表咩关系，跟住我同佢应该嘅友谊去到边样。咁跟住再咁樣分落嚟，即係好唔同嘅。 係係， 但係我仍然會有嗰個圖像，我依個字係嗰度咯。 係係係，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就讀書就一定係麻地啦。 如果我真係要讀，可以係合格好少少嘅。 哦， 但係 如果真係要讀啊嘛， 係啊係啊，就係如果真係要 第一晚， 真係唔得嘅，真係唔得嘅，好似真係唔得。 阵时有冇你对于演艺圈有冇任何嘅接触嘅？即系举个例，听唔听歌，睇唔睇戏？ 听歌。 听咩啊？你嗰阵时 我中意 band 嘢嘛？哦，咁 Beyond 啊，即系我自己又玩吉他嗰阵时。 系系啊，你玩吉他好重要呢样嘢。 Metallica、Nirvana， 哦，即系你系 band 嘢嚟嘅。 band 嘢啊 ，band 嘢，系，因为咁啱啲朋友又系中意啲外国 band 嘢啊。咁 Beyond 就一定走唔得啦，即系香港。咁电影又有啦，未入行系好中意睇电影。阿果都唔信嗰时，你睇过咩电影？即系 Classic 嗰时，我到而家都我好中意洗醋。我都讲过 洗醋啊， 一部韩国 嘅、洗醋啊， 即系讲个仔一直都唔明点解爸爸仍然 keep 住。 咦，好似有印象呢套吓。 系佢爸爸其实唔系因为生意，个仔翻家乡就觉得点解老豆喂都冇得赚钱，你仍然喺度守住做咩？呢啲你唔明啊，仔，呢啲系我哋人同人之间嗰种关系仲喺度。 哦，哇，好耐，呢系2000年嘅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讲喺釜山嘅一个即系 攞奖 嘅， 攞咗好多。 系。 咁跟住咁啱嗰阵时，亦都有睇过苏州河。 哇，你睇啲咁？ 系啊，我中意睇文艺片噶，同埋 苏州。 系啊。跟住之后， 只系你啲嘢嚟嘅。 以前有一间 VCD 铺，好。连锁嘅，我净系买到啲碟啦。佢 讲系金丝啊，唔系 唔系，W 字头嘅，专卖 VCD、DVD。 哦，记得。 尖沙咀，斜对面咪话执粒都仲未执过街。 系啊，喺金马轮道 咧，即系执咗十几年， 执咗啦。 系啊，而家执咗，而家真系执咗。咁嗰阵时系买碟，系同啲人熟到，喂，新嘢翻咗嚟呢只，哇，好 未入行嘅， 未入行。嗰只哇好贵喎，呢只万哇有冇啲平少少？文丽片平啊 嘛，系 咁，但系跟住我逐只又去睇下古仔啱唔啱我，系啊，我系会咁样睇噶，我中意啊。 系 嗰阵时苏州河咁啱就系周迅啊嘛又， 嗯， 咁跟住咦，点解我可以同佢拍嘅？第一部戏就又系周迅啦，苏州河又系周迅。 哦， 咁跟住我成个咦咁得意嘅，点解？ 即系当时已经铺下咗一啲 所以 唔知嘅。你 系啊，我成日觉得你好刻意去做，就可能我未必会。 你会唔会谂做戏嗰啲嘢？ 冇啊，好似情无零啊。 唱歌咧？ 冇啊，唔好谂添啊。唱歌就成日我冇谂过入行，我都话我中意车，我净系谂车嘅就嗰。我好中意车噶，我由细到大。 系你谂住系会做咩噶？即系整车啊、揸车啊、车手啊。 做一个赛车手。 哦。 但系跟住咧，我知道赛车手系烧钱噶嘛，真系。 系。 即系我曾经我爸爸嗰阵时未生失败嘅时候，我问你会唔会接我个生意做噶？ 系。 跟住问我唔会，我点解？我想开一间车房。我闹到我，即系佢唔系讲车房，我爸爸都做过车房噶。即系佢话我帮你铺好晒路，点解你自己要搵一条咁嘅路？我唔系，因为我要点样可以认识晒车嘅嘢，跟住之后我要再开大啲，咁我就可以再加入去赛车坛入边，跟住自己再做埋赛车手。 你系真系有研究嘅， 我有噶。 即系譬如举个例， 我直情系 你打开个车头盖， 都系知咩噶。譬如有啲嘢要换啊，有啲咩改。如果唔需要用到职嘅话，我都会自己嚟噶。 哦，即系我哋呢啲净系识得揸车嘅咧，最多识两样嘢啫。以前啲车啊，而家啲车就未必使添啦。 系， 就第一就 系 拉嗰条嗰条嘢出嚟 ，check 下有冇机油。 机油 check 系机油 check 系啦，睇下有冇机油扮晒，其实都唔知做乜噶。 好多人都话，总之坏车就打机油咁先睇睇啊嘛。 睇下做乜嘅。咁第二就系睇下有冇 coolant， 即系嗰个冷却剂 个 冇就嗰啲绿色嗰啲嘢啊。我谂而家好多司机。都未必识得用自己嘅方法即起部车换胎，因为香港好方便啦， 爆 胎， 你净揸车去到，或者你仲顶得到嘅话就揸， 系啦，揸油站又好，揸去车房又好啦。你 自己补，我最近系 自己补啊，嗰度交落去啊嘛。 首先我中意先啦，譬如你中意电影，你会去研究；你中意车，你自己都会去感受揸落去点解有咩。我嗰日喺度揸，我话硬系个尾撩下撩下咁样嘅，即 系 俗语咁样啦，个尾揈下揈下。咁我揿下车睇一睇个胎压啦，哦咦吉咗嘢喎， 系 咁嘅之后我就即刻落车绷翻上去继续挨翻屋企， 哇！ 即系翻到屋企我就睇搵边度有钉啦， 即系你自己拆即起部车拆个碌出嚟， 咁啱嗰个位我可以唔使拆碌，但系就我手位跟住我自己补翻咯， 即系攞个螺丝批咬佢出嚟咁样啊？ 首先掹咗粒螺丝，嗰粒螺丝，跟住之后再攞个揸住， 系 再拧 嗰啲胶落去啊，补胎嗰啲嘢。 再大翻少少，跟住再落另一個，再落牛筋，跟住再 我叫牛筋啊嗰支嘢，我都唔知。即係撐我俾幾廿蚊人哋幫我搞掂佢，係啊。 最近我都係咁樣去。 哦，即係所以你對車係非常之著迷嘅。 非常著迷，我而家有比賽嘅，我27、28。 頭先我啱啱入嚟嗰陣，我見到阿右南表演咗嗱，佢揸棍波車啦。咁大家知道香港電台個停車場係超難拍㗎啦，佢可以表演喺一個超級無力閘位嗰度咧，用棍波車拖住個腳力子吊頭，三手太吊咗個頭，我真係哇！ 冇，大家都揸車， 注意安全， 安全。 应该介绍下有男俾你食啊！ 喂，你知唔知嗰日阿思雅佢哋访问啲记者访问有男嗰阵时候，跟住之后话啊有冇女仔介绍？跟住思雅第一时间就系钟嘉怡咁样。 佢点解啊？ 佢觉得我系笋盘。阿思雅觉得我系笋盘。 哦，而你哋两个都中意揸车啊？ 哎，我又唔知道， 有 男 仲系赛车人嚟噶，系啊， 劲啊！ 可以交个朋友吓。点样介绍俾你食啊？ 唔使唔使，多谢多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而家啲人话人性格好难顶咧，广东话会话人好钳啊。咁啊，英文点讲咧？首先咧，萧叔觉得咧，好钳呢个字咧。虽然我自己唔会点用啦，但如果真系讲到嘅时候咧，意思唔系净系性格难顶咁简单，而系咧有少少 socially awkward 嘅感觉，即系成日会唔适当嘅场合讲埋啲唔适当嘅说话，同埋喺社交上面咧系有啲困难嘅一啲人咧，我哋叫做一啲好钳嘅一啲人啊。英文咧我哋可以话呢啲人咧 ，he's a bit awkward around women, for example。佢喺女仔面前咧，就好似咧有啲古古怪怪、尴尴尬尬啊，唔知点好笨拙咁样，我哋叫做好 awkward。awkward， socially awkward 又得 ，awkward 又得，社交上好 awkward， 或者普通呢个人好 awkward。另外有一个比较 formal 呢个字，我哋可以话咧 socially inept， is socially inept， INEPT， 一个不擅长或者是没什么能力的 socially， 社交上没什么能力的，我们 socially inept is quite socially inept， socially awkward， 这两个字都是比较正经的。如果比较现代的 expression 呢，我们可以用 cringe 这个字 CRINGE， 我们下一集再讲怎么用。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萧叔叔呢，他自己声称就好少用我 cam 字，咁我哋教 cam 咪有得串嘅，萧叔叔 教你点样用啦。系啦，如果讲一个人啊好 cam 啊，系应该点用点讲嘅咧？一个 Oh you so cam， 咁啊 cam。cam 係一個 adjective， 即係 adjective，you so cam，you're so cam， 係啦，我哋俾一個例子啊，蕭叔叔啦， 係 you so cam， 唔係阿一個為人係非常之 cam 嘅， 哦，阿一 is cam， so cam， 哦 so cam， 阿一 so cam， 誒冇 is 嘅，通常係港式係冇 ，you stupid， 或者 you hair 啊 ，you so hair 啊，係 啊 ，hair 唔知有冇咧 ，hea 嘛， 係啊， 我哋下次 有略。 继续来， 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黄又南啊。 中意车啦，中意讲嘢啦，非常之活跃啦，读书就 OK 啦。好啦，咁啊，点都要问啦，即系一定你都答咗几十次，由你出道至到而家都问咗几十次，就系点解会俾阿果揾到你嘅咧？咩环境啊？同埋当时系你十五岁系嘛？ 我十五岁， 中四啊？ 我十五岁毕业嘅，我因为我十一月生日嘅，我妈咪冇帮我保持一年读。如果十一月正常，你九月开学，好多家长都会 系系， 你下一年先再读啦。 即系你已经读中 五，我十五岁系。中五毕业噶， 中五毕业啦， 人哋十六岁嘅正常， 哦，所以人哋个个你有考会考嘅， 我有考啊， 哦 ，OK， 当然分数就梗系 OK 啦， 有分数嘅， 有分数， 三分咯， 哦 ，OK， 三分 好啦，本来谂住点噶？ 冇噶，真系冇谂，因为太细个，同埋嗰阵时净系中意玩咯，咁细路仔真系咁样噶嘛， 系， 咁嗰阵时十五岁，我好记得，我先讲咗我点解会认识阿果先啦， 系。就是、陈果导演， 陈果导演，即系我嘅剧爸爸，我成日都话我第二个爸爸，冇佢唔会我有今日嘅。我嘅妈妈就系 Amy 姐，系啦。 我嗰阵时因为陈果导演佢要开一部戏叫《香港有个荷里活》， 系 要揾一个完全冇拍过系一个新人，要瘦到排骨咁样嘅一个男仔， 系 即系有所知系咁啦。咁跟住之后咧，嗰阵时嘅副导演又揾啦，咁副导演咧就喺我嘅同学嘅银包入边见到我哋成班嘅。可能几个 friend 又未必系成班嘅班照，可能系几个老友一齐喺度影相。那个副导演就同我个朋友讲：，你叫依一个男仔上一上嚟得唔得？ 哦， 咁跟住我朋友喂，我识个副导演，我咩副导演啊？ 系， 我搞咩噶？嗰阵时好多呃人嗰啲嘢噶嘛，好兴话咩？ 有咩卡？即系卡成啊， 卡成 嘅， 要俾翻钱佢嗰啲噶嘛？咁我想。我冇钱唔上去咯，咁我觉得好奇，即系我个人好八卦噶。 咁男仔又冇所谓啦。 我觉得八卦反而仲好，因为其实做我哋呢行做演员系应该要八卦添， 系系系， 要好奇添， 系， 因为好多嘢你可能拍嘅时候嘅角色系需要到，喂，我就八卦，哇，原来张凳系咁样噶，咁样识噶，咁跟住之后我胆粗粗真系上去，未到十五岁，十四岁，我读紧中四。 哦，读紧中四嘅人， 读紧中五，中五，中五，中五。咁跟住之后咧，阿果就一直同我倾偈，倾好耐，日日都上去。我坐地铁放学就过去揾佢，着住校服。咁我同佢倾咗三日，我都唔知佢系陈果导演。 哦，嗰阵时佢冇咁即系鼎鼎大名嘅， 即系再去香港制作啊，即系仲系独立电影先嘅。 系系， 即系我嗰阵时， 佢嗰阵时拍咗香港制作噶咯噃。 我去完《烟花特别多》啊，我系秦海路嗰部叫做。 榴莲飘飘之后嘅， 系系 咁跟住但我拍嘅时候已经好过香港制造啲酷多少少嘅，但我都要搬火牛嘅，我都要， 哦，你有帮手嘅， 我都要坐喺度睇景嘅， 系系 我出晒嚟拍嘅时候，其实阿果嗰阵时就系倾偈倾咗三日啦， 应该三日啊， 系啊，我好多嘢讲嘅， 咁系你咁吹得， 我乜都同佢讲，我真系 系 咁跟住之后，因为嗰阵时阿果仲未系国际嘅大导演啦，咁佢嗰阵时都系开戏先至 office 就会借我而家经理人嘅一个地方用咁样， 系系， 咁所以嗰阵时经理人又见到我， 已经见到啊，即系 Amy 姐， 因为我成日上去， 哦系咪太子嗰度啊？ 系啊，太子， 哦又喺花墟附近啦，我都有去过嗰个 office 啦。跟住之后咧，我经理人又开紧戏，阿果又开戏，副导演一个叫强哥嘅人， 系 就。系要喺呢个环境试戏， 系 当住咁多人，我心哇你玩我咩事？揸公司叫我当电脑喺度揿啊！跟住做咩惊啊？跟住我唔系惊我， 哇！但你十几岁啫， 十四定十， 你有冇做过任何嘅舞台剧啊？拍过下咩？试生下 冇 冇嘅， 乜都冇， 乜都冇， 零零。 咁啊，果就系中意你 fresh 系咪咧？ 我真系唔知，我谂佢中意我唔怕丑咯。佢叫我真系当住。咁多幕后嘅工作人员，即系梳化火，佢哋大家喺度忙紧，跟住我喺度大声啲做咩？喂， 系， 拍嘅时候听唔到，咁跟住试咗三个月， 系， 佢就 试咗三个月啊， 差唔多三个月，系啊， 即系日日喺度试戏， 可能隔日或者隔， 但系有冇剧本噶？ 佢俾其中一场我咯， 哦， 系啊， 咁你日日就走去佢个 office 咁喺度， 我真系咁同佢玩，我又 每日要试几耐啊？ 可能三四个钟， 哇， 总之我放咗学。三点几咪去到可能七八点， 系， 跟住阿果就食饭咯，一齐食完饭，有阵时唔得话咪翻屋企， 即系你就同佢生活咁滞噶咯，差唔多 生活 噶 系啊， 哦， 咁跟住之后决定用我啦，咁但系阿果真系好好，我而家谂翻，因为嗰时候仲读紧书，阿果就话你点都好，我要你读完中五我先至拍， 哦， 因为佢话我惊你到时真系入咗行，你会冇时间再。读书噶啦，而家我话等你毕咗中五毕业，你起码都有个中五嘅 shot 咯。虽然唔系好叻，但系起码你有个中五 shot 都好啊。唔系中五都未有，系中三咯。 系系 咁，即系佢会咁样帮我谂埋条路咯。 所以系你中五之后先至正式拍。 系，所以你问我有冇谂之后咩？因为我都知拍戏啊。 哦， 咁所以我个心 诶唔紧要啦。 但系我知道拍戏，但系我冇谂过系一直拍戏喎。 系啊， 我就觉得我又要做。到时未有玩，唔知道玩啲咩啊！哇，我一定好开心，好期待吧，咁我冇谂啦。 相见的最初，我竟已无端的心碎，讲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么？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痛你最多。喜欢我是我，因知你属于。想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 係心血來潮，即係演繹翻陳果嘅心聲啊！佢見到黃又藍就係喜歡李士尼啦希望阿果冇聽到。我都係覺得佢應該當時，即係有陣時啲我唔知啦，即係導演揀啲演員都係嗰下，就係佢啦，即係嗰種噶嘛。 咁、哦、你嗰陣時又曾幾何時一見到我就係我啦咁。 哇！ 即刻静晒唔。 我本来唔系准备讲呢样嘢。 你话突击题啊嘛，我问你咯。 先吓，你嗰边套先？ 我点知你啊？你话 出租定系反起跑啊？ 我哋系出租先定反起跑先？ 反起跑就有原因噶嘛。 系，咁但系出租先 林毅秀明 嘅。系，但系出租先嘅。 出租系揾你，等一下就谂住揾你噶啦。系啊，一路话好想同张嘉怡合作啊嘛。 系咪真 啊？ 是 我出去饮杯水先。 电影唔系因为访问咗你先嘅，咁我唔识你嘅。 嗰时访问， 咁我哋就要应该咁讲啦，要讲翻少少历史啊。当时咧，我哋就邀请到天王巨星周嘉怡 影 手下， 你即系摆明想啲人留言闹我啫。 咁啊，第一次就我仲记得周嘉怡当日咧就系着短头发嘅年代啦，仲系着到好靓噶。 好靓， 佢而家都好靓啦， 着 都 好靓，好利是俾你， 即系 casting 咁样， 系咩有好靓添啊？ 因为嗰日唔知要去个咩活动，长好似长裙有个披肩咁样， 咁就呃咗你咧， 笠住个膊头咁样，咁啊，即系嗰啲都系你知啦。我做完访问街讲呢啲咁啊，希望第时有机会同你合作啊，即 系 同边个都咁讲啊。咁但我又当时系真系记住啊，周嘉怡几，因为你好爽朗啊，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咧，可以同你话咁，其实冇几耐之后就出就准备去写出租嗰个剧本噶啦，已经。咁、 哦、 我就啊，咁啊咁啱得咁巧就啊，不如揾嘉怡合作啦。咁、 哦、 样你都未加入你而家个公司嗰阵时候，未加入嘅应该。 哦，系啊。 后来先，中间先加入定后来先加入，好似系。 哦，系噶。 未嘅，应该我记得好似未嘅。 哦，原 来 咁。 系好到我啦。 好啦，突击测验啊！ 唔系，我翻嚟想讲下咧，因为阿右男咧就系喺街嗰度咧就无端端就俾阿果就挖到啦，咁然之后就藉住倾偈就喺度试戏。周嘉怡有冇试过 casting 噶？ 有，我啱啱先再 cast 过。 系咩？ 我 keep 住都有 cast。 因为咧，我想知道咧，即系作为一 个中咗啊， 系咪？作为一个演员咧。因為我哋咧，或者係一哥呢啲咧，我哋呢啲做幕後嘅，咁有陣時都會 咩？我諗住自己做幕前喎， 可以啊！你做緊㗎都。 你有冇試過 casting 啊？ 我有試過去一次 casting 啊。 係咩？係咩？你喎、 啊？係啊係 啊, 啊！本身 諗住做古天樂嗰個角色， 唔係，應該係啊！等我諗下點解？哦，因為咧咪舊年啊三郎嗰套戲上咗。咁喺入面我做一個俾人恰嘅肥仔嘛，咁然後入面 即係俾細貓打， 係啦，俾細貓打啦。咁然後咧入面咧就有個副導演，咁後屘佢自己再有第二壇嘢嘅時候諗起，啊又係咁啱遇一個俾人恰嘅肥仔、啊，跟住就話你有冇興趣試下 casting？ 哦，好啦，咁就去咗我人生唯一一次嘅 casting 咁樣。 要做啲咩啊？ 要做啲咩啊？去到入去個副導演同你對戲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嗱，你而家幻想你前面嗰人係你。嬲咗好耐好耐，但你唔敢反击，你要望住佢。 我想你而家做一次， 做唔翻啦， 系啦， 嗱你试下好嬲好嬲，坐埋一边角落透，但你好嬲但又好惊嗰个样，做多次咁样 咯。你可唔可以做一次？好短啫嘛， 唔得，我唔系演员嚟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咁佢会对戏，因为佢话啊，因为佢话再咁，佢慢慢再加咗啲难度落去嘅，即本身就 系 做呢个啦。佢话好啦，再加多个。加多，因为本身俾嗰份剧本冇写到咁仔细，即系究竟你同阿刘伟恒之间嘅前尘往事系点样？佢冇讲咁多嘅，咁佢跟住再讲哦，其实咧，佢喺表面上佢同你系 friend， 大家都系 friend， 但其实刘伟恒咧喺后边煽到你摊摊腰，咁所以你望住佢又惊又嬲。但你又唔敢反抗，做埋呢、這个，咁就不断再加啲嘢上去，睇你做到几多咁样咯。 咁结果咧？ 结果唔中啦，中咗我就唔使。 你真系以为录一次半次就有得上位啊？你真系发紧梦啦！咁好啦，问一问周小姐， 系 咁你最早期嘅 casting 系点做嘅咧？记唔记得？ 最早期嘅 casting 咪通常就系佢会一入到去，佢就俾张纸你，咁有啲对白嘅，嗰阵时都未。 年龄暴露系列添。嗰阵时好似未有预先俾你添噶， 系 即系上到去就即刻俾你叫你睇嗰张纸， 即系啲剧本要保密啦，可能系咁样。 我唔知啊，我定系嗰阵时 你讲电视台定系电影先？ 电影嗰阵时系电影， 但系 广告啊，好似 点样揾到噶？即系你自己 send CV 去广告公司话我想 casting。 嗰阵时因为我都做过下 dancer 噶嘛， 系 嗰阵时有时啲人又好似有啲啊有啲广告啊，咁你去 casting 啦。 系系， 好似系咁。 咁但系要做啲咩嘅咧？吓， 咁咪我都唔系好记得嗰次系有冇 up 对白，好似广告系冇 up 对白嘅。 咁要摆 pose 啊？ 摆 pose 即系咪话倾下偈咁啊，影张相。 不如你试下做一个你嗰个人咧，即系你明明系好同佢好朋友，但系佢背后插咗你一刀，你好憎佢嗰个样。 我可以啊。我即刻做，好中意做，都话演员真系好中意演戏啊！一叫我做，好易啊做。 所以呢个就系演员同埋非演员嘅分别，我系一定做唔到嘅。 唔系因为你觉得好好玩噶嘛？你谂下系咪好玩先？即系叫你嗱，你谂下而家有一个你好即系好憎嘅人，但系你又唔够胆反佢嗰、那个嗰、那个感觉，你试下演绎出嚟，咁几好玩啊！你话。而家你喺度抽筋嗰阵， 咁你系觉得系好玩嘅？ 好玩，好玩。 咁有冇一啲令你好沮丧嘅 casting？ 即系譬如你最后哇， 有啊！嗰阵时咪试过casting 雪浪湖咯，我咪话 系。 咁我唔啱拍子啊，好沮丧。 即系点样啊？ 以前唱歌有着我便有着你，咁你应该系有啲节奏噶嘛？我系嗰啲，我系嗰啲，譬如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即系我完全冇咗嗰啲停顿位啊！即系咁一次过唱晒出嚟，紧张。 你真系唱呢首噶？ 唔系，我唔记得咗唱边首。即系总之就一次过一嘢嘘晒出嚟，咁跟住我就。cast 唔中， 哎呀， 我好想做噶雪浪湖嗰阵时， 系做咩角色啊？你 dancer 咯， 哦， 嗰阵时要唱埋噶嘛，但系好开心，我好想试下。其实我好想试下做嗰啲又唱又跳嘅舞台剧噶， 哦， 即系音乐剧，系。 大家留意啊，即係周嘉怡係好想做噶。 哦，不如我同高層反映下啦。 可以可以。 係咯，港台以前都好多呢啲舞台劇 㗎嘛，係咪啊？太陽計劃嗰啲嘛。 係啊， 嗰啲禁毒咩青年大 師，熱 血之星嗰啲啊嘛。 你做一個好想吸毒，但你又要忍住，因為你戒緊毒嘅狀況。 但係要跳舞、啊。 於是你係啦，藉住唱歌嚟到解除你嘅毒癮。 然後前面嗰個就係佢引誘你吸毒嘅人，然後你又要反抗佢，因為你知道不可一不可再。 然後你仲要扮一個你同佢好 friend， 但你其實心底好憎佢嘅樣。 你仲要唱錯拍子添，特登嘅， 因為你。 做错事， 跟本的嘢。 哎呀，好复杂啊！ 嗱，呢个古仔好难做啊，有机会，有机会攞奖。 我真系做唔到咁样，仲要跳舞。 咁系有挑战性嘅 casting， 有挑战性。 即系你之前嗰晚会唔会都有啲忐忑啊？ 咁都會有嘅，實日會有忐忑嘅。 系， 但系成日都要同自己讲咯，抱住一个玩嘅心态去做。 咦？冇咗嘅？咦？突然？ 哇！我哋真系好 live 呢件事。 我个声都冇埋嘅。喂，系冇咗，再嚟个唔该。 好 live 呢件事。 好雪浪湖呢件事，再嚟个。 好邪啊！真系 cast 唔中啊！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嘅？ 冇咗嘅。 点解咁得意嘅？ 点解？ 因为不可一不可再。我哋又嚟多次啦。 casting 都有 take two 嘅。 啊，好耐冇出现过呢啲嘢喺手下流程当中啊！ 好得意啊，我第一次咁经历咋？ 你真系喺度做得日子短。 我头先成有一刻系，咦真噶呢件事？ 冇，我因为我连 headphone 都冇咗声头先。 定系我发紧梦咁样？ 系啊，所以我先至话，咦冇咗嘅咁样样。哎呀，有啲失仪添，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 我哋再嚟多一次啊！啊，其实咧 casting， 你之前嗰晚会唔会都有啲忐忑啊、紧张咁样样嘅？ 梗系会有啦，一定有啊。 咁中咗嗰一刻咧？ 都是应该啊 即是会不会有一种好兴奋 你衰啊 好像放榜那些咁样 其实不是中了那一刻你才会有这个感觉而是你 cast 完之后应该要有那个感觉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寸放松，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 由于刚才有 NG 的关系，所以这首歌是播不完的。不过张嘉怡现在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节目，是你知道什么叫做乜都够胆死的。 劲啊！ 我够胆死就是、停下先。 有停， 我哋而家播埋嗰半去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重视妇女发展，强调本届政府推出多项措施，从成立妇女自强基金到设立一站式家庭及妇女资讯平台，从推出有私计划到即将在今个月底举办的香港家庭暨妇女发展高峰会，每一步都是为女性搭建更广阔的舞台。李家超出席香港各界妇女庆祝300国际妇女节晚宴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对接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勾画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期待在这份新的蓝图中，在国家和香港特区建设的征程上，妇女作出更多贡献。一名25岁女子在韩国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怀疑出现肉毒中毒，目前在本港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事主上月27号在首尔一间美容处所接受声称肉毒杆菌毒素美容注射，但未能确认负责注射的人员是否具备相关资格。她回港后在今月9号起出现吞咽困难，因为症状持续，昨日前往伊利沙伯医院求诊并留院治理，目前情况稳定。个案已经通报韩国卫生当局，流行病学调查仍然进行。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进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的注册医生名单等。如果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注射，就必须特别谨慎，确认有关人员合资格或者已经向相关当局注册执业。海关昨天在机场检获8只活蜥蜴，当中7只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同埋24条活蛇，估计市值共大约60万。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昨天检查一批由澳洲进口到香港、报称载有衣物的空运货物。海关人员在零食罐内发现那批以布袋装载的活蜥蜴和活蛇，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道琼斯指数报47344点，升3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742点，升43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69， 人民币 6.887， 英镑对美元 1.336，欧元对美元 1.154， 欧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5022.25 美元，卖出 5024.8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高2-3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有几阵微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经已发表，我们积极推动香港以人工智能和金融赋能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增加支援市民和企业，关爱为民，俾我哋抓紧机遇，为市民创造更好嘅发展机会，建设更舒适嘅生活空间。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歌唱比赛啦，其实你哋系咪都系一啲隐世嘅歌唱好手呢？ 我中三嗰年啦，歌唱比赛冠军， 得晒。 哇，真系睇唔出。 如果我参加咗，亦都喺佢嗰间学校冠军就。 我其实系唱林忆莲嘅《只可活一次》， 好明显拣啱咗歌啦，真系一次咁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37，咁啊，我哋咪后嘅又讲紧啲关于 casting 嘅嘢，算啦， 因为都想 out 多啲 job 啊嘛， 系嘛，算啦， 你咪去 cast 下咯。其实 冇人揾我啊嘛， 唔系，我觉得咧 casting 咧一定要做到一样嘢，就系你其实系要用个好轻松同埋好认真嘅心态攞一个平衡， 但系又好认真。 系啊，因为咧你尤其是 casting 嘅时候咧，通常其实我觉得 casting cast 得叻嗰啲人真系好叻噶，因为咧佢冇前冇后，可能净系得一场戏。俾你，你就要喺嗰场，通常嗰场戏佢仲要揾系揾一啲系最突出或者最有情绪起伏嘅戏俾你演噶嘛。 系系。 咁你如果嗰个人可以做到，其实系好劲咯。咁但系 casting， 我成日觉得演员咧好得意嘅，成日要有一个心态，就系要系用玩同埋认真嚟攞一个平衡。 哦。 即系认真嚟玩。因为如果咧，你一觉得呢一个系 job 咧，你就弯噶啦。 系，你谂住等饭开嘅就 系啊，即系你譬如一觉得咧，你觉得我好想，我好想 cast 到，咁你就做唔到嗰个戏噶啦。你要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嘿，我嚟玩嘅咁样，咁 我真系未试过， 可以做得到。 我真系从来都冇试过。 你冇试过意思系 casting 咯。 哦，即系俾人 cast， 真系冇试过。而我喺因为我亦都唔中意喺现场做 casting 嘅，因为我觉得好尴尬嘅。即系譬如咧，譬如呢个人好用力做，或者佢好俾心机做， 咁佢一定会留意我嗰个面貌系点噶嘛？咁、我又唔可以表露，我亦都唔想俾佢觉得，诶、哎，你咁勤力，俾心机去， 你咪垂帘听政咯。 系啦，我通常就系采取嗰啲，系我中意喺隔离房睇咯，扮导演唔喺度，搵个副导演去，或者喺隔离房睇啊，或者睇片啊。咁我会好放心地去做一个 judgement。 咁而家好多导演都系选择睇片而唔喺现场嘅。 系啊，因为现场大家嘅压力都好大，同埋我觉得大家都好好，即系我喺度，佢又拘紧。跟住我又唔知点样俾反应，咁不如诶揾其他人去做咗先啦，咁样样咯。但我都几想去试下做一次演员嘅 casting 嘅，系啊， 我都系嗰句啦。我哋系 sell 高层有一个灭毒嘅禁毒嘅舞台剧，系啦， 系啊， 你可以做演员啦， 系啊，亦都可以继续唱《爱是永恒》啊嘛。你啦，我哋真系嘅播埋头先嗰半，我就由头先嗰位继续啦。 哇，好嘢、啊，哇，真系。 呢、這个节目 得嘅， 中间个厕所位我哋。 两手虽是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 带俾大家有完整成首嘅张学友《爱是永恒》啊！多谢各位啊！你终于领教到手下留情嗰啲叫做乜都够胆死嘅做法啦 吓！好嘢！ 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我哋咧就上半场咧就系讲咗一啲即系阿一哥啊，就话有啲游戏 节目啊， 咁啊， 去到啱啱 casting 都话要认真地玩啊，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亦都将啊嗰个斗嗰、那个坐喺度啲牛冲出嚟、哦，你够胆你就唔起身呢、這个游戏咧，我哋嗰个视频咧，我哋系摆咗上网，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呢个专业嗰度，亨行勤嘅专业嗰度咧就可以大家去睇到噶啦吓。咁啊，其实香港咧都有 陈丽宝一句啊，即系游戏节目效果啊，唔建议大家屋企自己。 放只牛出嚟啊！ 咩唔建议自己喺 放只乱放只牛出嚟嘅，起唔起身啊？香港啲牛应该好冷静下嘅，佢唔会冲啊。平时我行山咧，见到佢哋好淡定下嘅。咁啊，香港都有好多嘅即系游戏节目嘅。首先都系阿嘉怡喺度，嘉怡问啊，你有冇参与过？无论系 TVB 个 B 啊， 有玩过。 掌门人、 啊、有啊，上过几次噶啦。 有冇玩呢个啊 ？TVB 个 B 啊？ 呢个有冇玩咧？呢、這个好似冇玩喎， 呢个真系经典，我个女都识。 我真系唔记得，但系啱啱前嗰排我啲朋友先无端端 send 翻一条片俾我睇，就系我上去掌门人玩游戏嗰啲片咯。 系， 跟住系好诶，系点啊？首先系充满骨胶原啦。 咩叫充满骨胶原？ 我个样咯，因为嗰阵时仲年轻啊嘛。 哦， 哇，真系 我以为我系贬义定系即系煲定扁噶？充满骨胶原。 煲定扁啊，即系冇煲定扁嘅，咁都系青春咯。 我以为你话好 plastic 噶嘛， 唔系啊，冇啊，冇啊，好青春啊嗰阵、 啊、 时真系。咁我跟住我就睇翻自己玩嗰啲游戏咯，我学识到一样嘢嘅， 系 食辣辣寿司嘅时候，我想同大家讲，如果大家平时食寿司食到呢个嘅芥辣， 系 wasabi， 系好功秘嘅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咩啊？ 捻呢个鼻？ 唔系，错。 用个口呼吸？ 唔系，系好大力用个鼻吸气，就唔会攻噶。 哦，系咩？ 就你喺呢个时候即刻吞咗个华沙比去，跟住系咁不停，系咁吸，听唔听到啊？ 即系系真嘅、哦， 系真噶。 因为细个睇电视成日都话，诶、欸，电视啲嘢假嘅，即系 系真噶。哇，大佬嗰嚿华沙比真系唔系讲少啊！我真系食过落去，真系口水鼻涕全部飞晒出嚟噶，眼水所有水都出晒嚟啊！ 系啊，因为你唔知噶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呢、這个都系一个几经典游戏。后来发展到嗰啲 O cam 啊，去旅行团啊，或者开生日派对啊，大家都会玩一下噶嘛。即系有一盘嘅三文鱼寿司入边，咁其中可能有一两块咧，就铺咗好多 wasabi 喺底嘅。 佢唔系铺啊，佢成日挖咗个窿入边，全部都埋葬住 wasabi， 知唔知？唔系铺啊。铺系摆喺面 ，sorry， 佢系掘咗。 你 系 中咗嘅当时， 中咗实中噶，你想玩得佢唔会俾你唔中噶。 咁边个教你嗰个深呼吸咩？即系咩鼻呼吸大法噶？ 自己谂出嚟嘅，好似因为我自己发觉，咦，一吸气就唔攻咁样咯， 系 吸咯。 咁 大家可以试下翻去。 咁但系我哋睇嗰个版本，即系因为有几个问题噶嘛。第一个即系例如，好似讲起呢个辣辣寿司啦。我细个系听唔明噶，吓、啊、玩紧啲咩？因为我对猜妹系冇概念噶嘛。咁我哋睇嘅时候就好快嘅，诶、欸，广告翻嚟，我哋今日辣辣寿司耶！咁分两边，咁佢又会有一个旁白，好快一两嘴讲晒啲流程啊。 辣辣寿司玩得非常之简单，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咦，你有啲似智慧神把声， 我都扮到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就好快就已经玩啦。咁但系真系拍摄嘅时候系使唔使要 demo 下 game 啊？即系示范下， 冇噶嘛？ 了解下， 唔系都会嘅，因为真系听。唔切噶嘛，因为嗰个人讲得好快噶嘛，所以都会预先咧会有个 briefing， 就同大家讲话嚟紧会玩啲咩游戏，呢个游戏点玩，呢个游戏点玩，会讲晒先嘅，会讲多一次。 啊，呢样嘢我记得啊，因为咧我哋早两年就因为拍电影嘅关系，我哋就上咗掌门人啦。 哦，系啦， 你都喺度噶， 系啊。 我记得嗰个 briefing 系咁，因为咧掌门人咧佢就有一。佢有一抽遊戲噶嘛，即係譬如佢可能喺手頭上佢係有廿個遊戲嘅，但係佢每個禮拜玩嘅遊戲咧，你係唔知嘅。 嗯， 咁我哋冇得準備噶嘛，即係譬如哦，佢又有辣辣壽司，我舉個例啊，辣辣壽司，跟住又有嗰、那個TVB 個 B 咁樣樣啦。咁、但係咧，我哋記得喺化完妝咧，咁就有一個類似唔知編導定監製嘅人就話咧，嗱，哎，啱啱阿曾生決定咗啦，我哋今日就會玩一三五七九呢五個人，佢哋有心理準備啦。咁、起碼咧，即係嗰啲 artist 咧。即係嗰啲嘉賓咧，都有少少知道哦。一陣間原來就會有一三五七九呢啲。 其實有咩用啊？知道咪又彎曬全部啲樣，幾彎都有啊。 但係係冇夾噶嘛， 冇夾啊。 因為呢個 總之整死你。 即係等於大家睇嗰啲綜藝節目啦，我哋稱之為除咗遊戲之外綜藝節目。咁例如我細唔好話我啦，有時會睇 Running Man。李光洙嗰、那 个系好好睇啊，大佬！ 李光洙嗰个真定假噶，系咪特登做俾佢噶？即系有冇呢啲位系特登做定？诶、 今日先有单新闻， 掌门人系冇嘅。 今日先有单新闻，阿陈启泰出嚟讲。 哦，系啊，我头先都见到啊，头先 一百万题目啊，总之嗱呢啲， 总之我玩掌门人系冇嘅， 冇嘅， 冇 嘅，因为佢冇所谓噶嘛， 因为都系玩啫嘛， 系啊，总之系要 你唔同陈启泰嗰啲，真系一百万、 啊，系啊，同埋佢嗰个气氛都唔同，我好似有玩过，有冇一百万富翁？好似有喎、 啊，点样玩过？你有上过呢个节目、啊？ 好似有喎、啊，因为代表对面街好似有喎、 啊，真系噶， 好似有喎、啊，有啲人好我 哇，咁咪好紧张咯！我睇到手心出汗啊， 好紧张噶！ 你去到第几题，抽咗你出去啊？ 我印象 佢连嗰个快二准都入唔到， 我唔记得咗。总之好似有玩过， 好紧张啊！我睇都觉得好紧张， 同埋佢成件事都系好紧张嘅， 全部现钱好紧张，我觉得， 因为我从来都冇乜机会去参与呢啲，因为呢啲咁嘅即系。游戏节目咧，其实喺无线，譬如由以前欢乐今宵个年代，我记得细个睇欢乐卡，你记唔记得欢乐卡啦？ 咩叫欢乐卡啊？ 欢乐卡咧就系、是、哦，要讲翻呢个典故。欢乐卡就系何必师傅主持嘅， 系 咁咧，佢咧就系、是、譬如咧，佢会摆一排嗱，我印象当中，譬如佢开一只 pair 牌出嚟，好大只，嗰啲 pair 牌系特制嘅，譬如呢一只就系七，咁你就要买啦。 大开大定开细？ 哦， 即系下之后开嗰只系大过七定系细过七？有冇撞柱嗰 啲？ 系 冇撞柱嘅，佢嗰阵时未有撞柱啲，冇射龙门呢个概念嘅。但系你一路升上去咧，你嗰沓钱咧就越嚟越多噶。咁啊， 好紧张啊！ 仲有 睇过呢个， 我最惊 你一定 冇 睇 过，睇过 我都冇睇过。 譬如咧，举个例啦，你七啦，你估中咗大啦，咁你就攞只积，咁你积就会升上去上一排。咁嘅銀碼又大咗啦，可能嗰度已經係一個200蚊嘅比試啦。咁、好啦，只積你估大定細啊？咁佢係電話觀眾嘅、即係阿何 B 師傅隔離嗰個，可能係阿 Lisa 姐，或者係阿盧敏儀，咁啊打電話，哎呀，阿周嘉怡，你一估，咁啊現場啲觀眾又會俾挑戰啊，梗係買細啦，細啦，咁梗係何 B 師傅勁啦。 點解而家唔玩翻呢啲嘅？ 最好笑係咩咧？ 好好玩喎呢啲，如果可以打俾現場。 最吸引係咩咧？就喺呢個時候，何 B 師傅攞一揼銀紙出嚟， 引誘你啊！ 我數俾你嗱。你而家投降，呢500蚊就系你噶啦，好睇噶！你要奖金定要银纸啊嘛？即系你要攞而家投降，我就呢500蚊。 喂，我哋呢个节目可唔可以玩咧？其实 唔可以， 呢个就有啲难度。 我哋呢个台又唔可以玩。 但好好我好想、我好想试下做翻嗰啲咧，可以打俾啲即系现场观众 啊，或者睇紧电视嘅人啊。或者聽緊收音機嘅人，我覺得好玩喎、咁樣，而家冇曬呢啲嘢。 我哋 create 一個遊戲咯， 你可以接聽眾電話，但我哋唔可以送錢嘅， 係 啊，可以送周嘉怡閃卡一張咁樣嘅，呢個可以嘅呢、這個，係啦。當然後面都係禁毒嘅信息啦， 同埋佢嘅特色就係咧，佢越升得高咧，阿何 B 師傅佢真係數錢俾你睇嘅，佢攞沓現鈔出嚟數，喂嗱，我係你就唔好搏啦。 哇！哎呀，最衰喺呢啲时候讲啲咁嘅嘢， 攞三嚿水翻去。 哎呀， 佢一数俾佢睇，就个观众喺屋企就见住呢三张100蚊纸。 哎呀，好好玩啊！点解而家电视台冇做呢啲嘢噶？ 系 啊， 系咪啊？几好玩啊！你 好好玩啊！我想做主持添啊！ 系啊， 我想做何必啊？ 好多年嘅，玩咗好多年。我哋细细个咧就每晚睇 EYT 咧，就系最期待呢个游戏。咁因为你同佢一齐同步，咁最后爆煲你一毫子攞唔到。 哎呀， 即系佢最后，譬如佢系即佢谂住，梗系买细啦。结果开只累咧。 我想问一下最高你睇过系几多钱度？ 记得啦，细个冇乜钱嘅概 念 嘅，但系我记得 很 最正就系何必师傅喺呢、這个。喺个袋个裤袋度数钱呢下，我唔知而家有冇网上面有冇啲 搵翻嚟睇下先。 YouTube 片，我记得我访问阿何 B 师傅嗰阵，佢有讲噶。 呢个叫欢乐卡， 叫欢乐卡， 我真系好欢乐。 呢个系咪就系一笔勾销嗰个？ 唔系早好多啊，因为即系呢个游戏啊嘛，早我谂应该系80年代 EYT 每一晚嘅游戏嚟嘅，即系仲早过佢后来咪有个幸运星嘅，你记唔记得？即系佢一班 人。幸运星我有印象喎、 你玩过啊？ 有支嘢可以搣。 系啊，你有 做 过？ 我有印象，我冇 做 过，但我有印象细个有睇过幸运星。 就系、 是、哇，你唔讲出嚟唔记得咗啊？ 又系阿罗爹域啊， 系啊，我记得啊， 姐啊，跟住 我记得 好、 啊、 多阿朱女啊嗰啲，跟住就一排人。 哇，劳低域啊！我记得 啊， 我记得我喺以前细个唔知去永安定边度撞到劳低域， 系啊，劳低域， 我只眼直情一路好细个，我望住，哎呀，呢、這个喺电视入边见嘅人， 系啊，佢同埋佢好搞笑噶嘛，咁欢乐卡应该系早飞优先嘅，而头先讲嗰个幸运星咧，就差唔多，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玩到 EYT 嘅尾都仲玩紧嘅，系、啊，有冇见到啊？ 但唔系、哦，因为呢个反而谂起以前嗰、那个都系啲游戏节目叫一掷千金咯， 系 一掷， 哇、哦，好多 一掷千金，因为佢个玩法就 系、 是、嗱，你嗰个就不断派， 系咪 Michael 散嗰、那个？ 佢唔我睇紧啊， 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十不相瞒， 系 你有玩过吗？ 我是其中一个千金小姐。 我睇维基百科有冇写先。 哎、要做咩噶？ 咦系、啊？ 周嘉怡系咩？ 叫阿 cat 啊！ 我咪就系其中一个揸住个箱， 夹咗 个 喺 隔篱。 你估我系咪一早知咧？ 我突然间听下，咦个名咁熟嘅 ？Michael 神即系边个？ 阿许 冠文咯， 佢做噶。 系啊， 系咩？ 系 啊，因为佢个玩法系有唔知50个箱定30个箱。 喂，你知唔知好严谨噶？呢、這个真系唔系做马噶，非常严谨噶。我哋拎住嗰个夹系好严谨噶，我哋系一定唔知入边系几多钱噶。即系好。 喂，俾先讲一讲你负责做乜嘢啊？ 佢负责拎夹， 负责企喺度同埋拎住个夹。 款啊？做咩啊？嗌我个名咪开咗个箧俾你睇，入边有几多钱 啊？又好想睇 啊！我咪就系嗰个千金小姐咯。 佢个游戏系有三十个 嗱，我话俾个所有人听啊，唔好搵翻嗰啲相出嚟啊！我肯定你即刻搵啊！而家 唔系啊，你唔讲我冇谂起搵 啊！你好停啊！ 佢嗰个总之你就好似系三十个，咁你就拣个箱，咁然后咧就会开。 即系我哋搵嘅，听众会搵噶。 系啦，然后你就估入边几多钱。 系。 咁但系佢唔系直接俾你估几多噶嘛？咁然后例如可能佢会再开头十个你冇拣嘅，咁然后就哦开咗啲细嘅 number， 即系你个大 number 系有机会系即系你拣嗰 number 有机会系大嘅金额嚟嘅。然后上面就会有个咩专业核数师，然后就开个价，你个箱肯买定唔肯卖。 系。 咁样，咁如果。 啊、好似有呢个印象。 如果你 系好紧张嘅， 如果你买，即系你卖多咗，你卖蚀咗咁样，就系玩呢个游戏咯。即系有啲， 即系你一系就攞嗰、那个攞咗个箱嘅钱。 系啦，即系试过可能开到五十万，跟住死都唔肯卖，点知开咗个箱，原来你个箱就系值一蚊咁样，咁你就蚀咗咁样咯，就系玩呢个游戏咁样咯。 哦，你做咗几耐啊？嗰、那个 我26个千金小姐啊。 我就系其中一个， 哦， 我26个唔多噶，你谂下成个电视台揾26个出嚟，我系其中一个啦，系咪劲啊？ 但系企成晚系嘛？ 企成晚噶，好攰噶，仲要着高踭鞋添啊！ 咦，咁你咪 影到脚噶嘛？ 已经同即系阿许冠文先生合作过噶咯，当时 嗰阵时系啊，但系唔会记得咯， 26个 唔会记得咯，嗰日我先同阿许冠文先生喺呢、這个 编剧会 嗰度撞到面，跟住之后许冠文先生先话。哇！周围都见到你、啊，好多嘢捞过 你。你冇同佢讲我就系阿 Cat 啦。 嗰时我好似有讲过，不过唔记得噶啦，真系唔记得啦。咁耐年前边度记得？唔好再揾啦。 哦 ，sorry， 俾你发现咗添。 佢一路揸住部电话，系咁喺度搜索。 仲个荧光幕鬼死咁大， 够啦。唔系啊，同埋你哋记唔记得咧？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啊。有啲节目咧系咧一分钟内任立啊。 哦， 真系。我好想玩啊！ 我哋 细个 咪成日讲咯，醒目仔时间就系俾你一分钟，唔知冲入一间玩具店嗰度，俾个超级市场嗰啲车你，你就去扫玩具嘛。 系啊，我想问一下呢、這个游戏节目系喺边个喺欢乐今宵定系边度出现噶？ 我睇嗰个年代就系醒目仔时间嘅， 醒目仔时间即系咩？ 是一个儿童节目，即系嗰边就430，呢边就醒目仔时间。 但系唔系，我记得有啲系直情立啲家电 喎，后来应该有好多嘅版本出现嘅，即系立家电啊，去超级市场立食物啊。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细个睇呢啲嘅时候咧，啲阿爸阿妈就喺隔篱， 有乜人攞豉油啊，攞米啊？ 唔系，你唔系一嚟攞嗰个， 即系你真系荒唐啊！ 系啊，好好笑啊！我细个因为睇电视，哇，佢哋咁激动嘅、啊，即系通常喺隔篱有好多人就，哎呀，梗系唔系攞嗰个啦，梗系立咗呢啲先啦，即系咁样。 但系 游 戏节目就系有。种嘅激动喺入边咯，我有提过好几次以前，即系翻晏昼，手下仲喺二台年代啦。咁你当我11点起身，12点嘅时候咧，我有几次系听到我阿嫲喺出边，哎呀，咁我以为系老人家跣亲啦。 好驚！ 原來睇遊戲節目嗰個人跌咗落水，佢好激動，一齊嗌咯。 即係掌門人嗰啲，突然之間答錯題目，有即係把車接唔到嗰啲啊嘛，係嘛？ 跟住就哎呀，跟住我話你唔好咁樣嚇我啦，大佬。 好多回憶翻曬嚟，哇！已經有人 post 咗出嚟咯。 有啊！哇！ 千金小姐， 千金小姐睇下。 哇！好驚！哇！好驚啊！ 真係有啊！ 有啊！你睇下我嗰陣時隻眼戚上去㗎。 喂，我睇唔到啊！而家 充滿骨膠原嘅樣子。哇，好妖艳啊！我个样，哦， 哇，睇下先，我见到啦 ，database 边一个嚟啊？喂， 中间， 哇，中间前排第二个吓、 啊，我哋好似游戏节目咁系冇夹噶， 唔系第二个啊，中间第三个啊，挛头发嗰个系我嚟噶，我而家睇噶，哇， 走到木星，从朝早走到夕阳下，从自我走。从偏激走到极圆滑，人面冷暖我咒骂，我盼这晚又遇上他。从夜晚走到白天，从啰嗦走到极沉默，从奉献走到自私，从痴。谁又变卦？我没说话。 悄撥弄吉他，明白遙遠的馬路繼續踐踏，遊戲的制度繼續堅拿，但這刻誰可估計。 Just give me your love tonight。 郭京嘅遊戲制度啊，我哋已經決定將聽眾揾到周嘉怡喺一擲千金嗰張阿 cat 嗰張相擺出嚟啊，大家可以揾一揾佢嘅。 我冇嘢講， 我哋真係冇夾過今晚。 多謝周嘉怡，拜拜。